今天是幸福的圣餐主日，我们幸福是每个月的第一个主日守圣餐，请你打开你的圣经，翻到哥林多前书。哥林多前书第11章，我从23节开始念，这是使徒保罗写的。我当日传给你们的，原是从主领受的，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，拿起饼来，祝谢了，就擘开，说：“这是我的身体，为你们舍的，你们应当如此行，为的是纪念我。”饭后也正要拿起杯来说：“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，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，为的是纪念我。你们每逢吃这饼、喝这杯，就是表明主的死，只等到他来。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、喝主的杯，就是干犯主的身、主的血了。人应当自己省察，然后吃这饼、喝这杯，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，就是吃喝自己的罪或审判了。因此，在你们中间有好些软弱与患病的，死的也不少。我们若是先分辨自己，就不至受审；我们若受审的时候，乃是被主惩治，免得我们和世人一同定罪。所以，弟兄们，你们聚会吃的时候要彼此的等待。主的晚餐、圣餐是恩典之约的记号和印证。所以，领主的晚餐的人，就是与主立约的人。我们每次领主的血所立的新约，就是表明主他自己舍去了他的生命。他的身体，他流血，好叫我们有份于上帝的恩典之约，而有份于这恩典之约的人，是凭着信心领受了这个恩典，这个救恩，也就必然守约，就是依靠信心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联合，就自然与主耶稣基督的肢体，你的弟兄姐妹彼此联合和团契，你领这杯吃这饼，就是向上帝、向世界、向你的弟兄姐妹和向你自己宣告：基督爱我，他为我舍去他的身体，他为我流血。因此，如今我在肉身活着，就不再为自己活，乃是为他活和为他所爱的人活。就此，弟兄姐妹，我们可说领圣餐是最终极爱的表现。这饼和杯印证的不外乎就是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爱我们，也表明我们爱他，也爱属于他的人。保罗说：“我们所祝福的杯，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血吗？我们所擘开的饼，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身体吗？我们虽然多，却仍然是一个饼，一个身体，因为我们都分享于这一个饼。我们领圣餐就是宣告这一个事实：我们虽多，却仍然是一个饼，一个身体。因此，你不可能按理合理的吃主的晚餐，喝主的杯。如果你不是与其他领圣餐的人同属一个主的身体。”也就是说，如果你平时没有与弟兄姐妹团契，你也不在乎团契，你也习惯性的不聚会，你不应该领圣餐。我也奉主的命令，主的名命令你不领这圣餐，因为圣餐代表的就是与基督的肢体联合。你如果没有与弟兄姐妹团契，你领圣餐就是吃喝，却不分辨这是主的身体。你就是吃喝自己的罪，所以保罗警告哥林多人要自己省察，然后吃这饼喝这杯。保罗他提醒我们，如果没有自我省察，有最严重的后果。你们中间生病的不少，死了的也不少。这也就是为什么在心腹我们总是花时间解释圣餐的意思。我们警告人不要不按理领主的晚餐。这就是所谓护卫主的餐桌，因为我们 我们不要任何人践踏主的身体，践踏他所流的血。我们不要任何人吃自己的罪，吃喝自己的审判。如果你平时没有与弟兄姐妹团契，你也不在乎聚会，但是今天这段话扎你的心，叫你认罪悔改，那么这就表示圣灵在你的心中工作，那么就表示你需要领这圣餐，这圣餐是给你的，你需要领受这属灵的养分，才能够继续打属灵的征战，你才能够悔改。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是这么的珍惜我们主他自己所赐给我们的晚餐。我们有许多的软弱，我们犯大大小小的罪，我们得罪上帝也得罪彼此，我们靠自己全然无法致死自己的老我，因此我们需要主，我们也需要主他一切的恩典。这饼和这酒提醒我们，主为我们舍去他自己，把他自己给了我们。每当我们凭着信心依靠圣灵，吃着饼，喝着杯，我们就确实领受那就是恩典与真理的上帝儿子耶稣基督。这饼和这杯是我们的主他自己赐给我们的，我们就是他所爱，我们也必然是爱他，也必然爱他肢体的人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请求你省察自己，问自己，我是他所爱的人吗？他是爱我，为我舍己吗？我爱他吗？我是否认识他，以至于不能不爱他？我爱他所爱的人吗？让我们祷告。我们的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你没有忘记我们，在你上十字架之前，你为我们设立了这个晚餐。我要提醒我们，你自己将你的身体给了我们，你为我们流血，你将你自己给了我们，而且你是充满喜乐的，为我们舍去你自己。就愿我们今天在此吃或喝，是喜乐的领受我们的主耶稣基督。我们的主他被卖的那天晚上，拿起饼来祝谢了，就拨开说，这是我的身体，为你们舍的，你们要如此行，为的是纪念我。我们拿到饼之后，请彼此等待。 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去的，你们每当如此行，为的是纪念我。饭后，他也照样拿起杯来，说：“这杯是我流血所立的新约，为多人舍的，我要使罪得到赦免。你们每逢喝的时候，要如此行，为的是纪念我。”金属装的是葡萄酒，塑胶杯子装的是葡萄汁。你知道，如果是天主教的话，我刚才做的这件事就是傻了，这就犯了极大的禁忌。但是对我们来说 ，It's OK。这杯是我血所立的新约，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，就是表明我们主他的死。你们每当喝这杯，你们每当如此行，为的是纪念他。我们一起祷告。我们的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你自己的肉，你的血。你说吃你肉喝你血的人就有永生。你说你们拿去吃，你们拿去喝，我们也的确就拿来吃了也喝了，就表明我们确实是有份于你，而你无非就是永生神上帝的儿子道成肉身。这是我们不配的恩典，有谁能够领受这样子的恩典？但却是你自己乐意赐给我们的恩典，因此我们就拿来，我们也吃了，我们也喝了。求你叫我们今天在此吃你肉喝你血的人，也成了有你样式的人，也真的是与你的身体的肢体彼此连结的人。我们感谢你，我奉你的名祷告，阿门。